在十七分，站起来是笑谈，任凭那点燃把几杯压弯，任凭那搅拌把木寂寞穿，面对着万物与太寒，念着是一身肝胆，唱起来不是那气氛，唱起来不是笑谈。 彻夜陪你聊天的越

夏天的火热似乎是在一瞬间就到来了，面对燥热，有些人贪恋西瓜汽水和空调房带来的清凉，而刚才李玖哲的这首《夏天》相信也让很多人对这个夏天充满期待。提到夏天呢，就是海了。接下来阿妹的这首歌曲配上欢快的旋律以及直白的歌词，描绘了如夏日一般热情的女孩，她们就像夏天的浪花，澎湃在每个人的心里。 水珠为你滴，每个浪花为你开，你可明白？

下空气，而我依然承受不清，任往事在心里不停地堆积。如果你不懂珍惜，思念会过期。我们之间的爱中的下空气，越想逃离却越沉迷，而回忆太拥挤，我无法呼吸，只能拥抱着空气，假装那是你。不曾远离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将我推向椅背，模糊的城市慢慢地飞出我的视线，呼吸提醒我活着的证明，飞机正在抵抗地球，我正在抵抗你。

字现在过去了再不来，红红落叶长埋尘土内，开始终结总是没变改，天边的你漂泊在白云内，苦海翻起爱恨，在世间难逃避命运。 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殷琦。世上最痛苦的莫过于爱而不得了，但是总有一些人在这样的痛苦中煎熬着。大话西游好像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，而其中的主题曲《一生所爱》也一直被大众传唱，经久不衰。星爷无厘头的喜剧表现形式给这首歌徒增一种闹剧之后的悲哀，原来所有的爱恨都源于内心不息的火焰，而那些闹剧只是为了和你相遇而营造的假象。有人说爱恨情仇都是一场梦，人生就是一场梦。 我们都曾经寂寞而给对方承诺，我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，只是这样的日子同样的方式还要多久。我们改变了态度而接纳了对方，我们委屈了自己成全谁的梦想，只是这样的日子还剩下多少已不重要。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，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。你说一个人是认真，